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终于下车线条，红星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踏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杨园87.6小院隔壁胡同街坊，社科院专门研究吃喝玩，哎，就是不乐的这么一位。街坊们认为这个工作我们也能做，杨园一看很着急，写了本书《会玩》。牙膏厂一看很满意，给出版了。大磊说：“我爱玩，不会玩。”小柱说：“我爱玩，不会玩。”小花说：“我比他们都强。”杨园说：“ 想玩容易，他会玩他难。一口清香，两句二黄，三餐家壮，四季衣裳，你们都会吗？” 北京城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大院，小花的酒吧那开得可热闹了，怎么个热闹法？ 哎呀不， 咱们全院人呢，祝大家伙儿， 这么长时间以来闹， 咱们统一一个人说行不行啊？祝大家伙儿 节日快乐。 玩票， 嗯， 是一句北京话。 哎， 这是我从杨元的书里看到的。 嗯，但是这好像在一定范畴当中才指叫玩票，对吧？你基本上有些行业没有玩票。你比如修自行车的， 那倒是。 说我是票友， 对对对， 我是自行车修理票友，没有。 你有自行车比赛的票友？ 哎，对，那叫业余爱好者了。 啊， 他们这称呼不一样。 片儿指的是什么呢？ 传统的一些艺术的， 艺术的，说只有艺术类。 哎，你说有没有这个？杂技扔盘子扔碗的票友？ 没有，还真没有。或者说 有爱好者，你比如说两口子打架是吧，我媳妇儿就是一个杂技的爱好者， 他媳妇儿一打架就开始扔盘子，他让自己倒一扔。 哎，你就想象着瞅人家这个踹椅子扔盘子，这特好。 踹椅子是什么？ 就是那来回来去颠那么椅子，我觉得那特别好。我想学，我也学了两下，完了以后我就想给大家表演一下，到那场地以后啪， 您那椅子打算扔哪儿去？ 转一拆迁。 人跳友就不是那么专业，但是又想上场试试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了？ 那就在后院试吧。 这个艺术还得分哈，杂技好像没有这个的。 对， 这回这哎没有。嗯，各位啊，我给您解释一下，这不是说这门艺术不行，是因为我呀， 我是跳友。对，万一要掏不出这火盆来呢？您哥这个记着打120救我。 这个水下开锁这事儿， 没有我自己憋死。您看要冒泡， 你 超过3分钟，您可就捞就地决心丸。 好家伙， 速效救心丸，你们几位拿好 ，让他们吃啊。他还以为吓着 我，这演的可悬着呢。 玩下真刀真枪玩了命喽， 对对对， 是吧？哦，这才明白， 这位是真玩命， 是 那位是假玩命。 那所以你们没有解释很清楚啊？ 你解释。 我跟你解释啊，为什么叫票友？票房，这过去啊，这个是国家颁发有龙票，批准你集会 龙票就是那个，知道集邮那个 集邮，哎，有大龙的，有盘龙的，就那个，那是邮票啊，龙票 啊，龙票， 龙票是内务府颁发的一个准行证， 就相当于演员资格证， 哎，不是演员资格证， 哦， 就是允许你演出的资格证， 演出资格 叫营业性演出资格证， 营业性 许可证，对，非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对，就是允许你集会，过去所有的这个北京的娱乐都得内务府颁发批文， 哦， 啊， 对，也得审批。 审批，咱们看那个老戏报子上写的什么今日准演夜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准演是谁准呢？就内务府批准的。内务府嘛，就在北京，它其实是专管皇家的各种一切生活事务的。 那所以玩票还是说的玩的这些京剧啊、曲艺啊，这个 最早就是曲艺 哦，京剧 过去 靠后 呢，京剧靠后，过去是乾隆年有这么这个过去征大小金川， 嗯， 征大小金川就是现在四川这个地方啊，土司那时候控制这个地方，嗯，你看咱们现在那个香山竹园， 嗯， 竹园里不是有那个碉楼吗？那不是咱们北京当地的建筑， 哦， 那是四川大小金川少数民族的那个建筑。 那怎么在那儿有呢？ 就是为了争大小金川， 所以在 这个 修一个 西山建瑞营，成立的西山建瑞营，专门训练攻打这碉楼。 哦， 就是模拟军事演习， 对， 哦， 模拟军事演习。 哦，是这么一回事儿。 争大小金川回来之后，唱的这个凯歌， 嗯， 陈年的凯歌， 这个歌曲， 哎，对， 鼓舞士气 啊， 绕绕绕绕绕绕绕绕。 土楼里的歌，就是， 这是土楼里闹鬼的， 您这是土楼里的夜半歌声， 嗯， 就 是 凯歌，凯歌，你像人家的曲艺里头有太平歌词， 嗯， 是吧，有这个插曲儿， 对， 哎，这最早的就是这插曲儿， 哦， 啊， 怎么来的， 过去有好多种说法啊，什么白素雅呀、傅小钗呀、 嗯、 宝小姹呀等等，这么几个人说是这个发 怎么小字辈的都 就叫宝小啊，艺名啊， 起这么个艺名 啊，艺名字呢叫李宅文， 对对对对对， 真名字叫 赵丽蓉， 哎，传说这么几个人发明的这个，其实呢， 大家挺爱听， 对，挺爱听，就流传流传。 其实呢，你想说？ 其实就是，我觉得 就 大家一句改一句，就那么就起来了，没准是谁。 就是说这个大家的智慧，就是说有这么个艺人， 嗯， 然后就是说假设说吧，就是创建了一种形式， 嗯，对，插曲嘛， 对，很短小，但是旋律优美 啊， 有咱们中国传统的乐器一个伴奏，好听，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小乐队，有几个叫逼了崩了，逼了崩了， 崩豆子的， 爆米花的， 说的就是协议大概齐。 那过去那会儿就叫票友，就因为他们买票看，时间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啊， 哦，不是， 刚才不是说那龙票吗， 嗯， 这故事没说完呢，后来他们这不就在北京唱吗，好多人就集会唱歌， 就是这个， 业余唱歌，然后指挥 啊，对，然后就有御史言官呢，就跟皇上告状说这个不像话呀，成天这个八旗子弟不干正事儿， 嗯， 天天在一块儿唱这个吟词艳曲，皇上就不干了，就急了，就把那大学士阿贵就叫过来了，问这事儿怎么回事。然后阿贵呢，就说不是，这跟咱们这是咱们当年征大小金川回来的这些勇士啊唱的凯歌。皇上一听，哎， 凯哥，那让凯哥，凯哥就继续来。 皇上一听这高兴啊， 兴，嗯， 这壮我国威的事儿啊，那得，那咱们允许他继续唱， 嗯， 而且呢，国家还给鼓励。第一呢，就是请到宫里唱；第二呢，就是让内务府颁发这龙票，允许他们集会，叫票房。这票房里这些人呢，就叫票友，就是从曲艺开始的。后来从插曲又逐渐发源， 很复杂了，很多种形式了 啊，什么秦腔啊， 嗯， 啊，穿心插曲啊， 嗯， 拆唱八角鼓啊， 啊， 牌子曲啊， 对， 嗯， 单弦啊， 就更多 快书啊， 更多了， 嗯，就越来越丰富。 也是爱好者嘛， 嗯， 就是有热情，你别说， 那当然 有智慧， 也有平头百姓，也有特别有文化的。 对，你像有这个地方的将军，地方的总督。 那京剧呢，就靠后一点了，就 京剧靠后，因为这乾隆年就开始有了嘛。 嗯， 京剧是徽班进京，四大徽班徽汉河流才有的京剧。 真正说流行得到咸同年间， 哎， 嗯， 这个特别是慈禧太后喜欢这个东西， 同光十三绝嘛， 嗯，对。然后才越来越火，越来越火，那就喜欢的人就越来越多，那就唱曲艺的票房玩的挺好，人一看，那我们弄个京剧的吧， 嗯， 是吧？ 要说他这个群体就更广大了，我觉得。 对， 嗯， 因为他流传的广，京剧这名字本身不是北京人起的， 慢慢就变成怎么变成业余的代表了呢？ 他 那你按你这说法，票友他应该是专业的呢，因为是国家官准的， 啊， 那他，你比方说北京京剧票友团， 国家， 哎呀好，北京京剧 票友团， 票友团 对。 一级京剧票友， 对， 国家级大票友， 梅兰芳票友团，他 这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 啊、 嗯！你就刚才我不是说吗？京剧这词儿不是北京人叫出来的， 那是 是上海人 啊，是上海人。 1870几年的时候啊，这个上海那时候不是开埠了吗、 嗯？ 不是五口通商之后，就它就是越来越经济越来越好。 嗯， 它原来是这个姑苏经济圈里的越来越好，他就想摆脱这个原来的这个文化。 嗯， 那么怎么办呢？那有京班大戏就叫京剧了，因为北京一直过去就叫皮黄戏。 啊、哦，皮黄，对 对吧？ 二黄皮黄 啊、嗯，然后后来呢，影响力从上海又传播到南方，那么就是南北都喜欢。为什么叫国剧呢？ 嗯嗯。 所以这个后来那影响力大，那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而且呢，票房也不光是在北京有，那上海也有。 确实是那会儿说这个在学戏要在北京 啊，对， 名要在 北京学艺，天津成名， 上海 挣钱 。嗯，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个经济体。 对啊，它起来了吗？啊，那时候中国第一大城市嘛。 花儿天挣钱，俩眼睛烁烁放光。 民国的时候，那京剧演员最能挣钱了， 就跟现在的这个流行歌星的天后、天王也是一样的。 对啊，那梅兰芳先生呢，当年那挣钱，好家伙的、 嗯， 是不是？人一场就得几百上千块吧？ 嘿，几百块钱，你琢磨琢磨 啊， 那也干不了什么吧？ 几百块钱干什么？ 不是那 会儿是大银元嘛？ 大银元 哦，大洋 啊，大洋不是那时候咱们就说啊，一个职业警察巡警一个月是6块钱， 六块大洋 的工资， 六块大洋，嗯 啊，他等于是他6块钱就够 家的了，算还可以了呢。 对，所以就是按现在比例说嘛，就相当于一个月挣6000块钱， 哎，差不多。 我记得你的书里还写过说这个民国的时候四大公子都喜欢唱、 嗯嗯、对啊，你想张伯驹， 他是个著名的票友 啊，对，他是著名票友，他原来拜那个老生于淑妍嘛。你比如说他唱那个珠帘战， 嗯， 花了啦， 我特喜欢听那段 啊，是 你老花了啦，你小孩就喜欢花了 啊。 城楼上住我的三公姑，四面镜子双双威严，哗啦啦啦打罢了统统锣鼓，光儿也提刀花雕啊，哗啦啦打罢了儿童锣鼓，人有精神马有汗，哗啦啦打罢了三公锣鼓，太阳的人头我在马前，一来是老儿你该丧，二来弟兄都还了愿，前边修回长安段，留在这沙陀过几年。 四大公子还有接下来 普同那个是恭亲王奕欣的后裔，当然这个又过继给别的王府了。 这位是喜欢唱， 他这个是还是戏曲理论家， 哦， 研究 研究也能唱。还有就是袁世凯的二公子、 嗯、 袁寒云、袁克文、 嗯、克文 啊，四大公子还有一个张学良。 嗯， 张学良他不是票友，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唱戏。 嗯 嗯，还有他们长辈 哦， 这个肃亲王， 嗯， 单霁，啊，他是特别爱唱戏。原来我这有几篇这个档案，专门是御史言官弹劾他唱戏的。 哦，就因为这事儿还告状去了 啊？对，到皇上 他唱戏了，他唱戏了， 啊、说他每天 此时还唱戏， 啊，跟装修那主街了。 就是他。 我说是得参他的 啊， 觉得他贻误了什么公事、啊？ 没有，就是觉得一个王爷，人、 哦、 家那个这奏折里写的说是有损国体。 哦、 嗯，他不光是粉墨登场唱戏，他还自己出钱盖戏园子啊，这都是那个弹劾他的奏折里头写的。 谈、嗯、了吗？后来 谈了。谈了之后没谈动，判犯规。 那就说明皇上还是支持他的，这个 也不是支持，不值当的， 不知道 啊。 就因为这事儿，说给惩罚他，那官太大 啊。对啊，超品那肃亲王，而且中国的警察是他手里建立起来的吗？ 挺能干的 啊、 嗯，就是一宿一宿唱戏， 不光唱戏，来编戏。 其实我觉得完全是比专业还专业呢。 这个我还没理解，就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就叫了票友，代指上业余的了。 对，代指成业余的， 哎 啊，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代指的？ 那就是得从京剧票房出现开始。原来那个八角鼓没有什么专业的干这个， 哦、有了京剧票房之后， 哎， 才管业余的演员叫票友了。 怎么那个像什么唱曲那些都没有专业的吗？ 原来就是旗人自己玩出来的， 就是这个形式是玩出来的， 对， 不是说最早就是建立。 你看我那书里头写着玩出来的曲艺， 嗯嗯 嗯，北京大量的曲艺都是这么来的吗？ 早上起来那嗓子是你吗？ 早上起来就喊的那嗓子是他吗？我知道，那那个嗓子，那嗓子好像是挂在哪儿了，是吧？ 我说早上起来那嗓子是你吗？那一嗓子 啊， 哎，还真一样，那证明就是他，就是他， 也不是每天都这样。 对。 我记得你说你最好的是老蛋， 我在鸡蛋烤老了， 老鸡蛋 烤老了， 吃老蛋， 那是吃。 不是我记错了，是什么来着？ 我就好小花脸，我喜欢玩小花脸。 对对对对对。 小花脸怎么玩呢？ 就是扮演扮演 人物，你就是票友。 哎，对对对对，亚当怎么老说票友好话？ 看着你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博士啊。 那怎么 都不是你 我就应该来那青衣、 啊、哎 怎么也是个老旦呢， 对你这个 稳重大方的， 我们过去说青衣他能挑班唱戏 啊， 主要角色，你这小花脸他就说怎么说也是个龙套。 哎你还别说，过去有一王爷就爱跑龙套。 哦，龙套王 啊，龙套王啊， 龙王 啊， 套王 那就下雨了，那就这过去据说是有一王爷天天众人簇拥着、 嗯、 啊，簇拥着到这个后台，然后呢换上那龙套衣，在这个舞台上就喜欢站个门啊，哎，走个圈儿，走跑个圆场啊，就好来这词儿也没 喜欢那个一句词儿的角儿， 哎，这一句词儿就哦，就完了，就喜欢这个，然后高高兴兴脱了衣服，众人拥簇之下 回家吃 牙 膏去， 哎， 哇，那这个王爷是怎么连这个穿戴的什么这个戏台的都自己准备好了，然后众星捧月的这位饭也得管了。 对 自己就 啊就下去了。 后来御史言官就参的 啊，这不是肃亲王，这倒没参，据说是。 那小花脸好玩在什么地儿啊？你觉得 逗乐啊， 就是 能现抓词啊，没有 人一帮 人 促 就是他呀，记性不好，所以能现抓的时候能改、 哎，不用背词儿，你知道？ 哦，这么 知道大概意思就得。 你比如说呢？ 你比如 什么戏？就是你大概意思，对，大概意思。 乌盆记。 那对方呢？怎么办啊？你没大准。 你就说大概词儿不就得了吗？是那意思不就得了吗？ 你看我是谁？ 哎。 上不上口啊？还 不上口，就基本都是精白。 对对对，然后对 您瞧啊， 对方、 哎、您瞧，你猜， 对方得说，我看你是张烈武。 哦，你人是我， 这还完了。 啊，我当年演那个《乌盆记》的时候，还确实有舞台事故啊， 把谁盆扣谁那儿了？ 不是，我是演那个赵大， 嗯， 跟这个张别谷，这个 杀人那个， 哎，对，我是那杀人那个、 嗯、 杀人犯，把那个。刘世昌给做成盆了吗？ 嗯， 这个刘世昌就下场换装去了，然后把这盆请出来呢，刘世昌就得出来。 对， 但是他半天他都没出来，那怎么办呢？然后呢？ 你就在这不停喊刘世昌，刘世昌毛线，刘世昌拿桌子快出来。 快递 邮局的，这个当时就差这一句词了，说这个盆叫有个名字呀，叫什么名啊？ 嗯、 我告诉他叫乌盆，这刘世昌不就该上场了吗？ 对， 对吧？这时候呢，演员没上来，有其他的人能告诉我说没上来呢。我然后我就差这一句词儿，我一看他， 你不能等， 我就给咽下去了。 嗯、 这个盆啊，什么名字啊？那我不能告诉你，你猜吧，你猜吧。 对方也傻了 啊！ 观众愣，这还有猜盆中大奖的，嘿，来时候没做这准备啊。 观众是这么想的，哦，这又改了那个四郎探母了。前头有四番猜嘛？ 哦，他在上面给观众出了四句啊，眼看来到五月中， 佳人 白 纸 浮 窗 棂， 哎， 掌拂贸易三千整，一封书信半自空，老几位猜吧，俩人说段相声， 哎，这么猜了 五分钟吧。其实你就喜欢这样的舞台事故，就它特别刺激 啊，不是？哎，倒是挺 强大的心脏。 哎，不过确实是挺好玩的呀，就是没准词儿嘛， 啊， 你记住大概意思就得， 啊，就最后一句不能错。 对，你就是说他叫乌盆，你不告诉说是乌盆， 对， 你说是 乌梅， 嗨， 这上来别人 啊，所以你觉得小花脸主要是他有一种灵活， 对，而且逗乐啊， 逗乐， 嗯， 哎， 经常演一些特别猥琐的小人，能释放出来，平常没这机会呀。 啊，你还有这个爱好？ 哎，你比如说演那个《凤凰巢》里这朱千岁， 嗯， 是吧？ 本色出演， 哎，就是本色。 选人都应该有个释放，这个释放应该通过爱好来实现。 嗯， 要人没爱好啊，你会觉得特别没意思。 对，缺点什么？ 你看王大雷也爱， 嗯， 特别爱唱戏。 哦，是吗？ 嗯。 哦，您好， 我好小生。 哦，您好小生。哎呀， 还有花脸。 哦，那真是个英俊的小生跟这个胖大的花脸。 对。花脸有时候也能演这样反面的角色， 那都是，但是那都强啊，那都是强抢没意思。我就喜欢小花脸这种连蒙带骗再抢。 他喜欢骗人，我喜欢直接来抢人。就是我是大熊啊，他是野比， 所以 我这个没有技术含量。 所以我们这也有个小戏班，按说咱们这个应该是个中国广播票友出唱团。 有这么个团了，不要瞎喊，中国广播说唱有团了。 宁小柱演那娘子，宁小柱演娘子， 那我都不抢他了。 我演那小丫鬟，你们俩就冲着宁小柱就来了。 哦，没老生是吗？ 没老生，没老生 啊，全是这戏。 老爷呀，就是老生啊。 啊， 对，哎，老爷还真行。 我们大磊呢，喜欢小生，一天到晚练嗓子，抻这肌肉的时候，经常是啊哈啊哈 嗓子有 啊，这是不是在练？这个口腔体操， 我跟你说，这时候就是没有御史言官参我了， 是，一定得参你。 你大半夜的， 这下午唱也受不了这个。 大雷，你也今天亮个相呗？ 我亮个相， 亮个相， 你看亮相了吧？亮相是很容易的。 你给大家唱一个呗？ 唱这不合适， 还要配戏的 啊？对。 啊，您好哪出啊？ 那个《双边记》。 哎呀，这个是 我演尉迟恭， 我演白娘子， 这大不了一出戏 了。来个色狼探母那两句，奉了太后金批见那刀持巧来宫上行，就这个呗。你 高老爷来在摸棍，玉娃娃将杂盘送林内，本是这样仙妹，娃娃你倒在了呀表官。 哼， 这个 大熊唱这个京剧真的是 不太一样， 不同。要上升， 隐藏 在七分之下，我不信赖，你不怕放大胆人气吞声就害怕，听我小红娘讲， 跟随我小红 娘讲，听着他他算的是一段风流佳话，听好灵气莫要惊动了他。 把那老收音机关， 绝对是红娘最后就他就这个劲儿的，怕电着那个劲儿。 杨园八七六小院隔壁胡同街坊，社科院专门研究吃喝玩，哎，就是不乐的这么一位。街坊们认为这个工作我们也能做，杨园一看很着急，写了本书《会玩》。牙膏厂一看很满意，给出版了。大磊说：“我爱玩，不会玩。”小柱说：“我爱玩，不会玩。”小花说：“我比他们都强。”杨园说：“ 想玩容易，他会玩他难。一口清香，两句二黄，三餐家壮，四季衣裳，你们都会吗？”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王磊、杨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

整个热闹法儿。 哎呀不， 咱们全院人呢，祝大家伙儿。 这么长时间以来呢， 咱们统一一个人说行不行啊？ 哎， 一块儿说吧，祝大家伙儿 节日快乐。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全新有限公司。哎，干嘛呢？一大早喝的。 没乐呀。 谁说你乐了？谁说你乐了？ 啊， 是不是咱们公司的纪律？上班的时候就是好好上班。 是，我渴了，我可能喝水，那声大点，因为那水。我 小点声啊，不要影响我办公。 哎， 你知道吗？最近有一大单呀，咱们手上的工作还是很繁忙的，压力也很大。你看人手又不够，哎，这个得再招人。你要不然那个发个招聘启事吧。 哎，好，我马上发。 就这么几个人，一个顺眼的没有。一个能干事的没有，一个嘴甜的没有，天天就在我对面，呵呵呵，谁呀、啊？ 您好， 请进。 您好，我是来应聘的， 刘总，这是头一个报名的。 哦，多高？ 他的介绍都在您的办公桌上了啊。 哦、 1.79米。 哎，你转一圈。 我去哪儿转一圈？ 不是，我说你在这个原地转一圈。 啊、原地转一圈啊！您看， 很好。 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公司需要一个什么工作？还要原地转一圈？ 我们这个职位很重要，涉及到我们的门面。 哦，门面。 啊、对， 我明白，您是需要一个前面的服务人员是吧？ 啊、哦，那倒不用，我们有前台小姐。 那还有哪需要？ 就是你代表我们公司啊，你的形象，你跟客户谈的时候，你当然也是我们公司中很重要的一个名片了。 哦，我是那个销售。 对，就是可以差不多这个功能吧。 销售的功能， 这个职位吧。我觉得前面招的一些人呢，咱们不能用这个歪瓜裂枣来形容，咱们只能说。 您前面都在哪儿招聘的？我想知道。 哎呀，不是我招的呀，是前一任招的，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怎么能招成这样的呢？ 您不用跟我形容，我也不知道，我也没见过。 很好啊。 咱说我这事儿就行了。 27岁哈。 啊，对， 未婚。 是未婚。我是，您听我说。我现在还在校啊， 在读 啊， 什么毕业、啊？ 快了，还有一年。 哦，但是你读的研究生了是吧？ 博士。 博士了、 啊， 博士可以结婚的。 是，倒是理论上是可以的啊。 不在乎 婚介工作呀、 啊哦？不是，我随便聊天吧。 啊、 咱们见面，我要了。 什么事儿？您要了？ 哎，那个，裴博士。 哎，你好， 来，裴博士，刚才刘总跟我说让您填一个表，然后明天就可以做入职了。 我是裴博士啊， 哎对，裴博士啊。 那我给小裴起个英文名吧。 哦，还现起啊？ 叫杰克逊吧。 这个名儿倒是名望大一点。 杰克逊。 啊，他英文名叫艾克森啊。 艾克森不是？ 啊，对，听错。 霍华德。 我好开玩笑，我闭嘴。 这儿有你什么事情啊？你又来开玩笑？ 哎， 啊，没看见我在培训信？你又呵呵呵。 霍老师， 啊，这样啊，你电话留一个。 这表上都有了。 啊，我个人留一个啊。 哦。 因为可能有些工作是非常紧急的。 啊，不，我问您怎么称呼？ 啊，就叫我。 现想也是。 就叫我莫妮卡吧。 啊，行。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莫妮卡， 我听啊，黑猫警长， 思维非常活跃哈， 这调有点跑啊， 嗨，就那个，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莫妮卡， 鲁冰花 吗？ 霍华德。这人员的素质高低不齐，也让我非常恼火。 哎，那我明天可以上班了是吧？ 这样吧，明天我早晨起来，发个短信叫你上班。 啊，不用，我知道几点，我就自己来就行了啊。 好的。 哎，明天见。 哎。 啊，莫妮卡。 没事。 哎。 哎呀，这个小伙子人真是不错，长得太帅了。 啊，您找我什么事儿？ 霍华德。 哎。 我才。自己分析咱们的项目呢。 你不要捣乱行吗？ 哦哦， 哎，这个小伙子长得真帅，你看那个分头啊，看那个个儿，哇，这个块头，我总算等到他了。发个短信给他吧。你好，我是你的老板莫妮卡，就叫我莫妮卡吧。 嗯，你好莫妮卡，我还不熟悉我的新名字，我叫什么逊来着？ 你叫杰克逊。 啊，杰克逊， 象征着你的这种激情、活力和速度。 哦， 我对你非常满意。 谢谢，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你知道短跑名将杰克逊吗？ 啊，听说过。 飞人， 乔丹， 杰克逊、迈克，他们都很有速度与激情。希望你做我们行业里的杰克逊。 我努力，我好好练唱歌。 有女朋友吗？ 目前还没有。 呵呵 呵呵。 哟，杰克逊来了。 哎，莫妮卡啊。 啊。 哎，我是那个那谁，你过来。 您说。 霍华德， 这 怎么能这么跟人家新人说话呢？你也是个老同志了，总有点亲切、有爱的态度嘛。 啊、哦，哎哎，廖总，这个你写的呀， 嗯， 挺好。 哎，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再完善一点，然后字数不够，就是 那要那么多字干嘛呀？ 把写的详尽点， 报告清楚、简洁明了就够了。是字数有什么要求吗？你要求字是因为你老说不清楚，人家新人写的很好嘛，对不对？ 啊， 这个我说要灵活一点。 我一定会努力的啊。 那什么，你给大家那个矿泉水没水了，你给抱一桶来。 哎，好好好。 你也去帮忙嘛，那么大一桶、 啊、 毕竟您是个新人，都不太熟悉，你还是跟他一起劳动、 您放心啊。 二零往前走，往前走，那就那门 啊， 画贴着那个红对联那门，就那门，别的门就是谁啊。就 别累着啊。 哎，您放心， 办完事以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的。 哎，我是吧，啊，我是吧，新来这主颇受关注啊。 看来是啊，可能是那个莫妮卡他们家的什么亲戚吧。 哎呦，听说莫妮卡天天数了你，我花的，哎，我要是你我待不下，可是你还就待了。 真的， 我不是。 哎呦，这我跟你说，这得把脸往底下一掖，这才能过得去。 脸往 底下放鞋壳里，天天拿脚后跟垫着。 哎， 不过这莫妮卡显然对你是没什么兴趣啊。 不是， 这个去年我就看出来了。 哦。 没兴趣没所谓，我倒觉得他对新来这小博士还是太有兴趣了。咱们几个人谁来的时候他这么关心我？ 工资是人家开的，你管着吗？ 嗯， 人分工资头，分工资头。 嗯， 来，哎，请进。 哎，刘总，什么事情啊？ 坐嘛坐嘛，叫什么？ 啊，莫妮卡。 哎，对，就叫莫妮卡就行。 啊，莫妮卡，哎， 喝水啊？ 哎，不渴啊。 哎呀，喝点吧，我这有特别好的咖啡。 哦， 一般。谁呀、 啊？哎，刘总，这字儿您给签了吧。 哎，啊， 哎， 把门带上。 谢谢您啊。 哎，这咖啡特别好，是我去出国的时候专门挑的。来，尝尝。 啊，您不客气。那个，还是您给我布置工作吧。 哎呀，工作也，谁呀、 啊？刘总。门口有来那个什么要找您谈事儿， 你先接待一下。 哦， 刘总有客户 啊？啊，不着急。 不是，您要不先谈，我一会儿再过来。 哎，一会儿我就跟他们去会晤一下。你看我这个衣服还漂亮吗？ 啊，很大方得体啊。 是吧？ 啊， 这个颜色你喜欢？谁啊？ 刘总，那个我 怎么的 哟？我给小博士倒杯水。 这儿有水。 哦， 忙去吧。 哦， 把门关上，带上。 我新到这个公司，可能我还不太熟悉啊。 哎，我看你6月份生日啊。 啊，对。 29，谁啊？ 刘总啊。 什么事儿啊？ 您， 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喝会水啊？ 不是，不让我喝吗？ 你现在去喝去。 不是，我有事儿跟您说。 嘛呀？ 您订那花儿到了。 啊，拿进来。 啊，哎。 放这儿。 哎呀， 行，出去。 哎， 那个， 你快过生日了哈。 啊，是。 我表示祝贺啊，代表我们的新公司，对你表示祝贺。 过生日提前祝贺吗？ 还差的时间2天呢，不吃紧啊。 哦，这个我倒是头一回这么过生日啊。 接着嘛。哎呀。 再见。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人啊，人也比较朴实，长得是那么帅哦，性格也好，是很难得的。你也没有女朋友，你看呢，我当时也没有男朋友。 莫妮卡，这个 我事业现在也不错。 莫妮卡， 车房， 莫妮卡，哎。 哎，声音很好听。 谢谢，这个咱们刚认识一天， 你很有男子气概 哎。哦，还行。那个、 哎、很少有人这么叫我，都是刘总，刘总。哎呀，特别忍气吞声，低三下气，我这受够了他们了。 您是这个什么公司啊？ 人家 刘总啊，那个 你看看有没有个男人啊？ 刘总，刘总， 什么事情？ 那个催交物业费，然后您看您是不是？ 一会儿去。 哎哎。 像你这样的太少了， 不是，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缺乏你这样的人才。 不是这个 整体的这个 莫妮卡 男女上面 这个哎 比例啊， 我是想说咱们不用规划一下蓝图，你就说、 哦、好呀，可以规划一下蓝图。 不是， 我打算这两年呢，为你啊先 你先停停，打住， 三年的时候先干啊。 这个莫妮卡，你也容我说两句啊。 你说什么呀？ 我想说。咱能正常点吗？我对您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在这里打工，好好工作啊。 那就咱们先从朋友做起吧。 咱们还是上下级好不好？ 哎呀，上下级怎么开展呢？ 工作可以开展呀、啊，其他方面就 是可以开展。 这其他的就先算了哈、啊。那个，我先出去了啊。 哎，怎么了， 花的？那个，我想辞职啊。 啊？ 我想辞职。 今儿才上班 啊？是是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工作不太适合我啊，回去，我先走了。 哎哎哎 哎，再见。 邝华德，怎么又是你？ 刘总， 你干什么呀？我们这个项目谈不成，就由于你一遍一遍捣乱。 赖我呀？哦，哎，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回头你要在外面乱说的话，我让你好好喝喝，够你喝一壶了。杰克逊，这么晚了。还没有睡吗？ 你好，我马上就要休息，我还在写东西。 我爱你，呵呵。 请注意您的言行。 我离不开你，呵呵。 您要再这样说，我就该有不好听的言语了。 我舍不得你，呵呵。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想和你。 不要说下去了，我已经看透你这个人了。我不喜欢你， 呵呵， 尤其是呵呵。 我晚上去找你。 不行，千万别来，来了就骂人了啊！打110。喂， 哎， 110吗？ 想问你敢不敢像我一样的爱你？ 什么？您把电视声音关小点。 对你只有痴心和妄想吗？ 我被骚扰了。 那什么， 爱需要勇 气。您让那男的放声音小点，我听不清楚您说话。 爱真的需要勇气，不在乎流言蜚语。 听听， 那男的小点说，听不见那女的说话了。 刚才说的这事儿是不是真事啊？其实还真是。年轻貌美的女老板看上公司兼职男学生，频发露骨短信求爱，不堪其扰的男学生只好选择报警求助了。在警方的调解下，两个人表示会好好的处理感情，不做违法的事儿。 民警啊，教育半天，跟这个姓刘这位女士说了，这感情啊，它可不是强来的，强扭的瓜不甜，愣摘的青杏准酸，知道吧？好汉的这个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哎，说了半天，刘霞就表示了再也不给这个小青年发短信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问一下霍华德，如果这个女人太过热情，非常殷勤的话，你能不能接受？ 哎， 怎么又呵呵上了？ 哎，等。 王大磊得知这件事情，已经给女老板发去了短信，请给我打电话。 这不女老板报警了吗？现在民警同志正在王大磊的所在的看守所那教育他呢。 你不能给人发这么露骨的短信啊。 而且人家都回短信已经用不文明语言了，您还这么露骨。 我就是让他给我打一电话。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外地某路口， 哥， 哎，我跟你说啊， 你可准备好了啊，今儿最关键的一点不能乐，一会儿表现专业点，少说话，主要是我说，知道吗？ 行。 然后拿着钱咱就走，赶紧的，听见没？啊，拿着钱了，咱俩是三七下账，我拿七你拿三啊。 我能提出点专业的建议吗？ 什么建议啊？ 咱们就是出去，咱们这样也好几回了，对吧？有人信，有人给，有人不信，有人不给，咱们怎么能够让大家都给呢？ 行，咱们上这路口吧。 啊， 走吧。 啊， 你不提完了吗？走走走走。 不是，我建议你啊，你要不要这个有一条腿是蛇的？ 你听我的啊，咱们这是装驴友，不是装要饭的。再说蹬一自行车我就一条腿，谁信的？ 嫌你惨啊。 惨点是从内心，不是从外表。 好好好，这演技上面咱们探讨，别着急行吗？一说这你就跟我急。 本来就是， 怎么沾点业务就这么费劲呢？ 什么人呢？我跟加不带出来， 不跟你走。 走。 师傅。 谁叫师傅？你还是要饭的？你来这开车的干嘛使啊？你伸手啊？ 那不是才要饭的吗？ 你拦这么拦，你别喊。我还撞死你啊。 那我怎么办呀？ 你看我这个，哎，停一停。 好大土。 哎，停一停。 大哥大哥 大哥 呀，绿灯呢，你快开车快走吧。 大哥大，哎，怎么创建和谐社会？什么人？这大哥， 嗯， 哎呦，麻烦您说个事儿，我们是骑车出来旅行的，走到这儿啊，人生地不熟，把钱包还给丢了，车也坏了，你看我们这朋友还心脏不舒服，你看看，您还是倒气儿了，您有钱借我个三千五千的 啊， 帮帮忙吧，谁还没在外呢，对不对？ 这么着吧，我也没多少钱，你们俩先买瓶水喝吧。 哎，行， 十块钱， 十块太少了，给一百吧。 滴滴， 给一百吧。什么人呢？十块，那也收着吧。 哎，你还是演的不惨，你看那个状态真的不好。 你来，你惨。 是我真 滴滴， 早演不到灵魂里去。看， 来了，来，灵魂来了。 大哥， 你要吓我一跳。 哦，大姐。 哎呦喂，你怎么趴窗户这儿了？你怎么了？ 惨呐。 什么呀？ 我说我的人生太惨了，走到半道啊，钱丢了。车坏了，我可是一个文艺青年，现在落难了。 媳妇儿她怎么了？ 不知道， 惨是吧？ 哥， 不是那么惨呀。 我是打西藏骑下来的。 哎呦， 那应该省劲儿啊，全是下坡啊。 不是，这样吧，他这么惨，钱包也丢了，给他打110报警吧。 不用。 哎，对，真是 报警， 有困难找民警。 不要浪费精力。 走吧，咱走吧，警察一会儿来。 把警力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放心，警察一会儿来啊。惨了吧？喊呢，装啊，这回傻了吧？警察一会儿来。 人不行， 你是眼神不行，张嘴喊着大哥。 真是的，我 真来了。哎呦，这怎么办啊？ 交给你了，兄弟。我呢，绕善后的。 你好，刚才有人报警说这儿有两个驴友有点困难，我们及时赶到。 是我们。 您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好了， 你说。 您同时也得感谢刚才那位热心的朋友。 我恨他们，那个我谢谢他，我谢谢他。八辈儿，我们是打家骑行出来玩的。 哦，您家是哪儿人呢？ 我们家就是那个出麻糖那地方的人。啊， 骑这么老远？ 不是，我们先从西藏，然后再玩到这儿啊。结果呢，这丢了钱了。 您说这号， 我没记住啊，找不回来了。我 您姓什么叫什么都没记住啊？ 我姓什么？我当然记住了。我姓什么？你等会儿啊。 你等会儿。 不是，我告诉您我姓什么，您别着急。我姓你别闹，哎。啊。我姓武。 不是，他怎么了？他这都快倒气儿了。 哎呦，您不知道，他这个是病， 缺氧， 病拿的。对，不是，他是醉氧，他是在那个高原上啊，就是氧气少，他习惯了，他突然间那么多氧，他氧了。你看，他太痒痒了。你看这感冒还有点前兆，吞了吞了鼻子。 您俩是骑自行车骑行的驴友 啊？驴友 啊， 就是现在说就是老旅行的，简称叫驴友。我们不是养驴的 啊。 哼，您这毛病也得治，我认识中医给扎一下就好了。 我没病， 这叫嘬嘴风，你懂吗？ 中医叫嘬，您说这是偏方啊？别，没事，我 你们是专业的驴友啊？ 专业的，不是您走吧？ 您俩人一人一辆28加重车呀？ 对。所以我们才 他这牛仔裤还大皮鞋三接头呢，连泥点都没有。 是是是，他擦的干净，他 擦的干净是你做的干净啊。 两名骑山地车的贵州男子出现在了宿迁经开区一个交叉口，两个人不停地拦下过往车辆，称自己是穷游落难，希望借点路费回家。不巧啊，警车经过这里，民警当场戳穿了骗局。 怎么会戳穿骗局呢？就是因为这两人当中啊，有一位笑场了。您看看，现在在派出所还乐呢。后来一检查呀，他确实是这个面部神经这个笑肌上有毛病，他就控制不住，越倒霉越来越乐。哎，那位呢也确诊是嘬嘴风，就一到紧张的时候，一个就嘬嘴儿，一个就乐。见警察之后好像是好多了，但是警察呀眼睛里不揉沙子。 不乐了吧？ 你还是没走心， 你还是没走脑。 哎，饭来了。 这饭可不是给那小狗吃的啊。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忘忘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忘忘了，西风老树下人家，